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弘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是不是？那不得急性病，不得慢性病，我们这不就是达到了我们治胃病的目的了吗？嗯，那不 就是我们的诉求？ 对呀， 我们的主题 啊，那不就是为国家解决老百姓看病难、看病贵来分忧吗？嗯，是吧？ 这一点不大啊，这话说的一点不为过。 那么不把这些东西说明白了，不把它说透了，不把它研究透了，你让人听明白，上哪听明白去？是不是？没说明白，就老百姓吧，就没有办法来证明这个是正确的。我说这东西，我用实践都证明了，用事实来证明。要不然，没有事实证明，就说这是正确的，这就误人。那本来人就得病了，本来就倾家荡产了，始终也搞不准到底怎么提高抵抗力，还治啥胃病？ 嗯， 我是说这个问题，所以我说呢，一国二天，三免疫。任何药物无法替， 对， 药物代替不了国防军、天敌、免疫系统。 还是那句话，药物是人造的，这个不是人造的啊，这是自然造的， 自大自然赐给人类的。是不是？这是自然法则，自然平衡， 对， 自然生态平衡。那你什么药物能代替？所以我说，任何药物无法替。我说的这些理论，我研究的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，和我说的这个中医正气，那你再说不出别的了。这个啥是国防军，我就怕老百姓听不明白。你老用那些医学术语，这个免疫防御、免疫自稳、免疫监视，那老百姓能听懂啥呀？你都听不懂，你相信啥呀？剩下的全是无奈，没办法，烂头医，听啥都听不懂。 这个还不能说一概而论，还是有一些人通达事理哈，而且专业的这个学术研究机构哈。 是啊， 所以说这个在这条科研道路上并不孤独哈。今天有一个认可的，明天有一个，将来会越来越多。 哎，对，你说这个对，咱们一切用事实说话， 对， 用实践来检验， 对， 别咱们这空口无凭，像老王婆卖瓜似的，整天自卖自夸。那个没用，我说的这所有的东西，我全用事实来检验来证明。就说包括我救助过那些风湿类风湿的孩子，那也是免疫系统疾病。那你说既然人体内有免疫系统 B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，那你怎么还能得类风湿呢？那你这个免疫系统它到底免疫啥了的呢？你看这不就是问题吗？你就说你说的任何事情啊，你都拿事实把它证明了。如果你说 B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就是免疫系统，那你还得证明给我看，我才能认。你要证明不了让我看，那我就不认。那我能证明了让你看，这做事这叫有根有据，有理有据。 对， 你不这样做事就整天那个胡说八道，那能行吗？ 用铁的事实说话、啊、 用事实说话。 这个会说不如会听、啊、 对，会说不如会听。 就是什么事你都把他说的玄之又玄，谁也听不明白。完了，拿他这么高深的理论作为这个知识，作为 所谓的科学， 科学，你看，这是做人最起码就不负责任的。那咱们呢，明白这个事儿了，那还得用事实证明，要不证明吧，咱老怕耽误人家病情。反复研究，反复证明。最终吧，当我全都搞准的时候，我敢讲，治胃病怎么治，用什么治，凭什么你说不得急性病就不得急性病？得，我有办法。都好了，那你还想得慢性病？你想得都得不着。这是我们治胃病的宗旨、目的和意义。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，那么多年嘛，我是老讲课嘛，有一次吧，发生这么一件事儿，就是我讲完课以后哈，很多人就听明白了，就认为这是有道理的，这个是有希望的。就是我说那个哈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，宗士闻道若有若无，下士闻道大笑之。每次我讲课，在场的都有上士，都有那个有智慧的人，一听就懂，一听就知道有道理还是没道理。所以然后吧，这个那时候我们搞的那个叫科普讲座，一讲完了，总有人找你，我上哪能买着你这产品？他说我就认可你说的对，你都说对了，你这玩意能没效果吗？能没作用吗？你说的那么明白，那有人怎么说也说不明白，你能相信他那玩意就有道理吗？他那玩意就有作用吗？你说这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 对， 所以我说这个上士啊，有智慧的、有思想的人，一听明白了就知道，能研究到这种程度，他那东西怎么会不好？应该是真正的免疫，把这个免疫功能、抵抗力搞明白了。 对， 那我们人呢就知道怎么去提高抵抗力，提高免疫功能。只有抵抗力提升、提高、增强，这才不能得病。咱们说治胃病，治胃病那就必须提高抵抗力。 对， 你想吗？预防急性病才能不得慢性病，没有抵抗力，一点抵抗力都没有，预防急性病你拿啥预防？ 对， 人呢，真正能抵抗疾病的不是药物，是自身的机能。 对， 如果这一点要是搞不清楚，完全依赖于药解决不了问题。你科学多发达也解决不了这个患病的问题，因为药是外因，抵抗力是内因，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。那现在我们就更知道抵抗力内因的作用，那么呢就一定要搞清楚，预防疾病首先提高免疫功能，提升自身的抵抗能力， 对， 自然就不得急性病了，没有急性病他就不会有慢性病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把免疫、免疫力、免疫系统、抵抗能力把它搞得清清楚楚，它到底是什么，用什么来增强，用什么来提高，说明白了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做。如果说不明白，那就是无的放矢， 说不明白啊， 不可能做明白。所以我们今天讲治胃病，就三免疫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 这虽然它排位排到第三哈，但我觉得它这个重要性啊不至于低。 对， 而且呢，它正是这个现代医学忽略的一块。西医这个免疫当中，竟然把它抛出在外了，没有包含在内。 对，这个呢，就说把它分这个九大功能。医果为啥排在第一？这个它是重中之重。这个国家没有国防军，再讲什么都没有用了。 对， 所以医果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为什么二天呢？二天，它不是质的关系，不是药物的关系，是自然法则，是相生相克的关系，是自然平衡的关系。你用药物能代替了吗？你用科学能代替了吗？这自然法则科学是代替不了的，所以这个二天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免疫呢，它是涉及到内部的问题了。这个内部的问题 这不是靠人造的药提升自身的能力，什么能力？免疫功能、抵抗力。说治胃病，治胃病怎么治？用什么治？治什么？要从源头抓起。你说这源头到底是什么？ 换句话说，吃药并不是源头， 药是外因， 对， 源头是内因。提升自身的免疫功能、抵抗能力，这就是源头。那么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呢，从孩子开始，这也是源头。 这是你的理论的精髓呀、 你说这七老八十了，病了死了，这个都很正常。你说这孩子，这是一身的病，这个就麻烦了。 就是、 你说这个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 这孩子有病啊，比大人有病还难啊。 对呀、说你治到什么时候算完？ 就是 那不是治一辈子吗？ 就是那正在生长发育阶段啊。 那孩子就开始要得这个病那个病。你说这个不是看病更加难吗？ 就是 小孩都挤进来了。这不该是孩子在里掺和的事儿，大人的事儿。 这日子长着呢啊。 所以孩子要是不得病了，这个看病难看病贵相对的就好解决了。 就是 现在小孩不是不得病，你看中央电视台这个节目我看过呀，很多人都看到这个节目了。每次开会我就问大家，谁看过这个节目？他报道是说我们国家患自闭症的孩子有1000多万。哎呦，这1000多万哪天是头啊？用什么让他们康复啊？ 这都赶上一个小国家的， 可不是赶上小国家了吗？那他从小就开始得这种病，1000多万在医院里跟着掺和， 就是 你说这看病难怎么解决？是不是？ 他甚至有着终生的，所以他一影响可能就是几十年呢。 是啊，他不光是自闭症啊，那还有多动症啊、抽动症啊、孤独症啊、糖尿病啊。你说这没有一种病说是几万，甚至都十几万、几十万、上百万、上千万。 就是 你说这是孩子，那孩子为什么他得这些病，和他的自身的抵抗能力有没有关系？和他自身的免疫系统有没有关系？那些习惯性的爱感冒的那些孩子和免疫功能有没有关系？那很多小孩不正常，其中除了眼睛，小小年纪就戴个小眼镜，这都不正常。就这些个和自身的免疫系统有没有关系？这个免疫系统到底是什么？你说要如果这些个都搞不清楚，就孩子这个病你都防不了，防不了你怎么来治胃病？这个治胃病这个免疫系统不把它搞清楚了，我们谈治胃病，谈解决看病难、看病贵， 就是你的理论所强调的这个内因啊。 那必须从内因入手，这免疫功能它是自身的， 对， 哪是科学造的？不是科学造的，不是科学能解决的，这个呢是自然法则、自然规律，靠道才能解决，不是术能解决。这个道，就自然法则，它就是讲的平衡。那么呢，用中医的话说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正气和邪的关系。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。你看，这也是阴阳平衡的关系。得阳气者生，失阳气者亡。这中医讲的哪是术啊？这讲的都是道。那么把这些东西全都搞懂了，一能证明，就是我们呢从孩子开始，我们知道去用什么去解决。第二，证明中医伟大，博大精深。那么由于环境的改变、条件的改变，让中医处于无奈。那当我们呢把这些个谜、未解之谜都给它揭开的时候，什么是内因？什么是外因？什么是阴阳平衡？什么是阴阳相互转换、相互调节、相互抑制？什么是免疫系统？什么是免疫功能？都搞清楚了，那这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当你一切都处于迷茫状态的时候，就是说一切都是非常复杂、不十分明确，问题就麻烦了。就没有办法解决了。所以我说，我2009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一个新闻报道，说我们国家有3000多万儿童免疫缺陷，3000多万 免疫缺陷的儿童，那就是3000多万个家庭，这3000多万个家庭靠外因来解决，能解决了吗？ 就靠注射这些什么转因子、循环肽，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哈。 对呀、啊，它达不到一个平衡的这个作用。 对， 所以我说呢，我们研究到底什么是免疫系统，把它搞清，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，你只要把它调节平衡了，这个本能就自然恢复了。这个本能恢复了，医学说那个自我防御、免疫自稳、免疫监视，它真正的实现了。当你把这些都破坏的时候，那套系统全是废的，没用了，都是病菌病毒攻击的对象。你这个什么吞噬细胞啊、B 细胞啊、淋巴细胞，你还能去把病菌病毒去给消灭了吗？中医说那个正气存内，那个正气就是免疫系统，就是抵抗力，但是不是 B 细胞、T 细胞、淋巴细胞，那是阴，这个免疫系统是阳。我这么说对不对呢？那 B 细胞、T 细胞、淋巴细胞是婴儿在体内，在母体里的时候，这些细胞就都形成了，它都属于阴的范畴。阴气主物质、主形体，没有说 B 细胞、T 细胞、淋巴细胞它就是正气，那么呢它就是后天之本。那真正的后天之本我们也搞清楚了，那好处多了。我才讲了第三大功能，我接下来吧，那还有一直到九大功能，你把这九大功能都听明白了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，也不能说是完整的， 说有一个大致的了解、 就是有个大致的 初步的了解， 这个东西要研究起来，那真是玄之又玄， 无穷无尽、 无穷无尽、非常深奥、那就叫七大无外七小无内， 就是 没有办法把它彻底的全都了解， 这是任何药物都代替不了的哈。而且特别难得的就是它这个安全性， 对 孕妇和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应用， 对都可以应用。关键的关键是它没有副作用， 就是这是难得的、 因为为啥没有副作用？ 即便你吃错了、吃错量了，甚至加倍服用都不要紧。 对，因为它是你与生俱来的，你与生俱来的就是必须有的，是缺一不可的。你与生俱来的那个东西还有副作用，你能这么解释吗？ 就是 那个是物竞天择。造物主也好，大自然也好啊，老天也好啊，就是它是非常完美的。那么我们自身，我们自己把它伤害了，那就还得把它再恢复了。 对， 恢复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你破坏了，就出问题了。那我们明白这个了，那我们就知道用啥来解决。你还能抓老鼠？你看你这种观点， 简直是谬论哈。 他不认为是谬论，因为他整个这个关系啊，到底啥为正气、啥为阳气、啥为邪气，没搞清楚，所以他以为他就缓解了。 对、 那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？他既然不能过去，他是怎么好的？ 对， 谁能把这个原因说透说？ 就是 我们整个这身体啊，我们用这个肉眼呐、看不透，你搞仪器，你看不出它到底是怎么个机理。 对， 肝，所以我们这个人体这个奥秘，到目前为止。我们科学啊，远远没有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生命研究透。 就是你说的万物不自知， 不自知， 人最没搞清楚的就是人体本身。 无论你怎么研究，你说这个灵魂到底有没有？ 对呀、 是吧？你想的这个事儿，你想的怎么就那么对？他怎么就想不出来？ 就是 这想是怎么想的？靠什么呢？你知道那机器人他怎么就不想呢？就这些问题啊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搞透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胃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400-039-8055。 所以要想真正搞透、研究透，这还真的有一个过程， 对， 还得有一段时间，还得下一番功夫， 有一个力量还需要， 有一个力量。实际咱们今天说这个，真的都是皮毛的事儿， 就是可能有一天我们认识的那不仅仅是这些，甚至让我们目瞪口呆的啊，惊讶不已的。 对，那么咱们明白了这个，就是 从孩子抓起的时候，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姓氏。 对， 咱们这个国人，这个后代，以后再不得急性病了。 对， 你看， 必须要从孩子开始。 这咱们在世界上这个民族 就是 该有多强大？咱们别说得有多少钱，就咱们整个民族没病， 就是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考试。 对， 这个意义非常大。说我们今天呢讲治胃病，就说能听明白的，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政府，都应该支持。 对， 我们讲这个理论、方法、措施。 对，这真是一件说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， 利在千秋， 国计民生头等大事。 这个研究什么，都不如研究把老百姓的病解决。 对呀， 这就是天大的事儿。但是今天为什么还要单独把它提出来，还要单独去讲这个症， 深入的再解析哈。 对， 分析 再更进一步的 阐述一下， 阐述。要不然有人吧，你是讲的这个症，但是他没有把它说透的时候， 对， 他还是似懂非懂，似信非信，就是这个东西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吗？那咱们今天呢就再进一步的来剖析这个正气它到底是什么。那么中医呢讲扶正固本培元，就这三句话就是博大精深。 对， 扶正，扶什么？固本，固什么？用什么固？用什么扶？培元，培什么？用什么培？你看，说起来就那么简单，要把它研究透，那几千年可以说没研究透。那我们今天谈治胃病是吧，那通过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在实践当中研究微生态，研究这个有益菌，把这个谜解开。那么这个扶正，中医说这个正就是正气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它就是邪的天敌，用今天的话说叫正能量。 对， 这个正能量就能磕住那个负能量。那个负能量是什么，过去吧就一直老也搞不明白。你看有一次哈，我们在饭桌上吃饭，我就挨着一个老中医，这个是现代的老中医，还是一个教授。那天挨着吃饭的时候，我知道他是老中医，是吧，还是老教授。哎呀，当时我就非常高兴。哎呀，我说徐教授啊，今天能挨着你吃饭，我说我太荣幸了。我说我不能白挨着你啊，我得跟你请教点问题。我说中医讲扶正固本培元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我说那个正是啥，那个邪是啥。他一拍胸脯子，李经理，你问我就问对了。我们家四代祖传中医，我来给你解释。他说那个正气啊就是免疫功能。我说对，我说徐老师你说这个对，免疫功能是啥？你告诉我。他说免疫功能啊就是抵抗力。我说这个也对，这个抵抗力是啥？他说抵抗力是元气。我说这么说也行， 绕回来了哈。 元气是啥？我这个人吧就愿意抠根儿，啥事儿吧我整不明白誓不罢休，实在整不明白我不整，我不研究它，我不能说就胡了八嘟的，哎，整天也到处去说去。就像我以前说我那唱歌词儿没记住，不去唱，最起码不大声唱。 对， 这个唱的不好不去唱，乱研究明白了。 就像你这理论哈，实际已经积累了二十来年了。来， 那百分之百 可能要几代人， 可能再活几百年也不一定百分之百 来不及啊， 来不及。就说只要对大家有好处的，那就是说我知道一我就说这个一吧。 对， 我知道二我就说个二。 对，有一说一有二，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，就这么来的。 说三 啊，就这么来的。所以呢，徐教授哈，他说这个元气，我说元气是什么？他说元气就是肾气，说我就非得抠他这根儿。我说肾气是什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他说肾气就是免疫功能。我说徐老师 绕回来了哈， 又说回来了。可是你要再进一步说吧，好多人还真就说不出来了。免疫功能到底是什么？抵抗力。抵抗力到底是什么？元气。元气是什么？是肾气。肾气是什么？免疫功能。你看就只能是这么说。我说那邪是什么？他说邪就是风寒暑湿燥火。 我说徐教授，这回我就直了。我说徐教授，不对，不是风寒暑湿着火，是病菌病毒。哎呦，他说你说的这个对， 中医没有这概念啊， 他没有这概念，古代没有办法， 就是 这个《黄帝内经》啊，我也研究。你看你要这些东西吧，你多少都得说研究透，咱不可能。但是吧，一点不知道，那你就只能胡说八道了。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。 对呀、啊，整个中医都是根据这个一点点延续下来的。 这个治未病也是源于这个《黄帝内经》的。《 黄帝内经》啊，也是啊，说你不去了解一下，那不行。 对。 但是我呀，了解也是个皮毛，但是我就认为这个皮毛就有问题。《黄帝内经》我就看了一段，看了一段我就觉得有问题。 哦，什么问题呢？ 你不能说《黄帝内经》说的句句是真理。 对。那个年代他认识有一些会有局限的， 你说如果就把他那个就什么都套搬过来了，就当圣旨当真理，这个要出问题。 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啊。 对、那个几千年前的人的认识问题啊，和今天认的不能说的完全是一样的。 对、 你那时候怎么认识的，我今天一定要按你说那个去做。但是今天的中医基本是都是这么来的，都是按这个过去怎么说今天就怎么做，就今天还怎么说， 理论还是没有变的， 一直没变， 方剂也没有变， 方剂也没变，就是秘方也没变。 对， 但是我看了这一段之后，我就觉得有问题了。他这段叫生气通天论第三， 生气通天论、 第三、中医黄帝内经里边你去找有这么一段。他这一段的内容大致我还记得一点，他说因于露风乃生寒热，是以春伤于风，邪气流连必得冻泄，夏伤于暑，秋必疲虐，秋伤于湿，上道而咳， 这是 冬伤于寒，春必瘟疫，四时之气更伤五脏。 所以是这个文言文哈、古文，但是也很容易理解哈、 很容易理解。露是露水的露， 对， 露水的露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湿。 对， 那个风就不用说了， 寒湿。 这个湿风，风湿，因风湿生寒热，生寒热就要得病。所以中医说啊，人的病是跟寒湿来的，是跟寒热来的。他的结论， 中医这个在感冒方面，你看它有风寒有风热哈，不一样。 所以他说因于露风乃生寒热，接下来是以春伤于风，邪气流连必得冻泄。 是以春， 是以春，春伤于风，邪气流连必得冻泄。冻泄的泄就是腹泻的泻。 哦， 这句话要是你根据这个你了解哈，你应该怎么解释？ 这个是以春是指春季吗？ 就是春天的春。 所以这个春天呢，容易得这个风寒之症，比如说感冒啊。感冒可能会引发腹泻其他一些症状，就我们现在医学有胃肠型的感冒，可能跟这也是相通的吧。 你说这个呢、基本上差不多，但是、 可能会有是理解不到位的啊， 因为你不是专门研究。你看我是下功夫研究， 就是 那我研究呢，我要说呢，我可能更能接近一点客观现实。他说是以春伤于风，邪气流连，流连怎么解释？ 就邪气不爱走，是不是？ 哎，对， 哎，会缠绕着、尤其这个季节更多是啊、高发，也就说 对 啊， 他说春天遇到风邪了，他说这个邪呀、就是风寒暑湿燥火。 对， 春天遇到风邪了，这个邪气就不走了，就叫流连，叫流连忘返。 对，就像我们这个现在所说的流感一样啊，流行性感冒。 对，流连忘返，不走了，然后就说必得冻泄。冻泻就是腹泻，这个就是拉肚，就是肠炎，就是结肠炎，就是腹膜炎，拉肚。那你说这个拉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 病菌病毒吗？ 对， 你所说啊， 对，是病菌病毒。但是古代他看不见病菌病毒，肉眼根本就看不见病菌病毒， 所以他用风寒暑湿燥哈， 对， 六淫， 说那看不见他怎么就拉肚呢？所以他一想遇到风邪了，这个受伤害了，是吧？就拉肚。春天净刮大风啊，春天刮大风，他自然就愿意拉肚。 对， 那你说这个解释，要如果要治的话，是不是那得先去治风呢？ 对呀、 是治风还是治病菌病毒啊？ 按照中医的理论就是治风， 对， 西医的理论就是抗病毒。 所以吧，中医呢，我就说它伟大，就在这儿，它过去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，它能把它描述到这种程度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 是， 是以春伤于风才拉肚。那么今天呢，有了显微镜，我们看见了，不是风进来了，是病菌病毒进来了。 对， 这叫病从口入。 对， 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春天这个万物复苏，病菌病毒就活了。 对， 活了呢，它就繁殖，它就容易进到体内。冬天就不容易拉肚，冬天就不愿意拉肚。春天一春暖花开，万物一复苏，它一活，不小心就把那个病菌病毒就带进来了，带进来呢就拉肚了，就腹泻了。 有些疾病有显著的这个季节性哈。 他又说呢，夏伤于暑， 对， 秋必疲虐，疲虐就是疲劳的疲，疟疾的疟。疟疾是什么呢？ 也是一种传染病嘛。 对， 哦， 就咱们现在老百姓说那发药子。 对，现在这个病已经几乎很少见了啊。 那个古代啊，这个人怎么就发药子呢？他怎么还传染呢？这个病是什么原因呢？你得研究啊，你中医不研究你咋治啊？就得研究。可是这个疟疾杆菌得疟疾啊，它原因是病菌，这个病菌叫疟疾杆菌， 对， 是它引起的。 嗯， 可是古代哪能看见他呀？那看不见他，他怎么拉肚呢？他一想，想来想去，实在是没招了。下遇暑邪，遇到邪了。这个邪是夏天的热，造成的。导致的发药子，导致的传染病。 那时候中医没法确定他是什么什么病毒哈、啊，你是感冒病毒啊？还是什么病毒？ 是啊， 没法确定， 他只能把它作为一种邪来形容。那这个邪是什么？他一想，夏天怎么爱得这种病呢？ 对， 那就是热邪、暑邪。 嗯， 然后他说秋遇湿邪，上燥而咳。 对， 你说这句话怎么解释？ 是啊，那秋天呢，这个遇到寒湿了，这个人就容易得呼吸道疾病啊。 哎，上燥而咳，就是上呼吸道咳嗽。 就是、 上呼吸道咳嗽，他应该是 上燥哈。 那上燥就是上呼吸道。 是啊， 他不是下呼吸道。哎，你看这中医啊，咱说五千多年，真是博大精深。咳嗽，咳嗽那应该是气管炎。 对， 应该是肺炎。肺结核、肺气肿、哮喘、支气管哮喘，你说这些病搁哪来的？那科学发展到今天，有了显微镜，你说这到底是啥原因？ 就是 呀，那不就是病菌、病毒吗？ 对。 可是，在古代没看见呢，没看见他怎么就咳嗽呢？一想遇到湿邪了，秋遇湿邪，就要咳嗽， 对， 上呼吸道咳嗽，完了接下来。冬遇寒邪，春必瘟疫。因为古代没显微镜， 对， 说看不见，说有的小动物，它叫病毒，它叫病菌，它即使看见了，它也绝不会管它叫病菌病毒。这个病菌病毒是我们现代人用显微镜看见之后，我们人给它起的名，这个叫病毒，那个叫病菌。 他感知到了哈，他觉得这是寒邪，他不说湿邪了。 这个时候吧，因为瘟疫没有冬天爆发的。都是春天爆发瘟疫，春天爆发瘟疫，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？ 认为是冬季就潜伏了，就酝酿了， 是寒邪引起的，是这个寒引起的。 实际我觉得他应该再完善一下，他说冬遇寒邪酝酿或者萌生， 不对， 我觉得 更不准确。冬天呢，这冰天雪地的，能酝酿病菌病毒吗？是病菌病毒啊，这个休眠了。这个寒冷是冻不死它的，你看冬天哈， 所以我说它酝酿状态嘛，应该是、 不是萌生状态，是休眠状态。这个时候吧，它已经不繁殖了。如果冬天冷把它冻死了，这可好了，这个地球上就再也没有病菌病毒了。一个冬天就全消灭了。即使你再出来，每年冬天我能给你消灭一茬，它消灭不了，因为这个多冷，我搁显微镜都看过，它还能活。热。只要不超过100度，多数啊就在几十度的时候它都不死，有的搞水煮都不能完全把它煮死。 这个病毒这个耐受性也不一样， 你搞水煮烧开了哈，开的时间短它都不死。 就是啊， 所以他们的适应环境能力特别强。那么这个冬天呢，他们就休眠了。 是这样理解的， 也不吃了。 也不繁殖了。你等到春天， 它就苏醒了， 一春暖花开，等到万物复苏的时候，它们就活了， 对， 就开始繁殖了， 传播了。 活了它有生命，它就繁殖， 体哈， 它繁殖它得要吃啊， 对， 你没有食物你咋繁殖啊，你就靠空气它能活了吗？ 所以它搁哪找这个 找营养， 营养 找它的食物， 繁殖的场所， 场所什么是它的场所呢？就是肉， 肉。 所以人死了为什么就是光剩骨头，肉全没了，就是被他们吃， 所以有的喜欢人肉，有的喜欢猪肉啊， 是肉他就喜欢， 有喜欢这个鸡肉的，所以这病呢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生物当中啊，动物当中， 只要是有生命的，他都喜欢，你看那植物为啥烂？ 对， 植物 也一片一片的哈， 也烂呢、啊，是吧？温病啊，到温病啊，那也是他的食物，就是人能吃的东西也都是他能吃的东西，他就可哪到处找吃的， 这是无形的大军呢、啊、哈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400-039-8055。 因为整个地球上自然界里的没有一处没有它的， 就是突然而来忽然而去哈，谁也弄不清楚它什么时候来怎么走的， 因为它太小，它哪怕像蚊子那么大咱也看见它了， 就是 是不是、它也知道它来了， 也好防了， 也好防了，这问题它肉眼根本就看不着它，它跟哪来的不知道，来多少不知道， 无处不在， 对， 无时不来哈， 它是什么样的品种咱也不知道， 就是 就是来了就落在你身上了，那瘟疫不是搁土壤里往你身上爬，搁地上来的， 就是啊， 土壤里头也有 繁殖了， 空气当中， 然后他这个儿孙后代就找新的了，新的宿主了， 对 啊， 所以 这个家 他就要找到一个能落脚点， 落脚点 有食物可吃，有营养可吃，然后繁殖，这个冬遇寒邪，春避瘟疫，这病菌病毒来的时候，瘟疫干什么？就死人，死人干什么？他就是给他提供食物。因为你活着吧，活着我们身后有国防军，有天敌，他没法吃你。等你一死的时候，国防军死了，天敌死了，这回就都成他的食物了。这是冬遇寒邪，春避瘟疫的原因。但是古代呢，就因为看不见，你看没有办法啊。他说这个瘟疫啊是寒造成的，这个拉肚呢是风造成的，传染病呢是热造成的。那冬天肯定不传染呢。咳嗽呢？是湿造成的，所以中医呢给他总结了六邪、六淫、毒邪、外邪，到底是啥？ 他也把这个病毒给分类了哈，划分了。 他不是划分了，他是用这些词汇来形容它。 对， 就说呢，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，就老也看不准，反正知道有这么一种东西。 这完全是靠经验积累出来的， 就是感觉出来的。 对， 但是就是摸不着、看不见，最后没有办法了，他以为。风寒暑湿燥火导致的，所以他最后说四时之气更伤五脏，说五脏啊，说来病了，这个心脏病、肝病、肠胃病、肾病、五脏六腑得病，都是风寒暑湿燥火引起的，所以叫四时之气更伤五脏， 无外乎这几样哈，这也是中医的外因哈，它不等同于这个阴阳失衡了、气血失调了、气滞血瘀了， 这个呢。也只能叫透过现象看本质，这个现象是得病了，得病了呢什么原因，真正的原因眼睛看不见，那时候又没有仪器能把它测出来，所以呢用能看见的就是四季的变化，风寒暑湿燥火， 对， 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得不得病呢？肯定得病，你风刮太大了对人有伤害，你热太大了中暑，你湿度太大了起那皮肤病，湿疹，你冷太大了冻伤，冻死， 对， 你上火了 寒凝气滞嘛， 也不行，但是这些个东西呢不是主要矛盾，是次要矛盾，真正的主要矛盾呢是病菌病毒，你不把它解决你这个病是好不了的， 对， 但是还没看见它你怎么解决，你用什么解决呀？没有办法解决不了，所以能解决的你说 风你能解决吗？寒你能解决吗？热你能解决吗？也解决不了，那整个就变得这个六邪六淫变得束手无策了。所以这个中医啊，过去这么说我认为可以理解，如果今天还认为这个病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引起的，那么你就得解决风寒暑湿燥火，那病菌病毒谁来解决？用什么解决？病菌病毒不解决，什么炎症能好？什么传染病能好？什么瘟疫能好？这个就是我说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这个邪不是我们人为去用什么办法去解决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。病菌病毒用什么能把它消灭掉？消灭不掉，这个啥炎症啥传染病都不会好。这个呢，造物主大自然老天在造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， 已经想到了哈， 已经想到了。那中医呢，我说它伟大，那古代吧眼睛看不见，他能把问题分析到那种程度，描述到那种程度。他说这个就是法则，说怎么才能健康呢？怎么才能不得病呢？怎么才能治胃病呢？要扶正固本培元，身体就能强壮。 实际我认为这三个是一个概念啊， 不是一个概念，它俩有区别。 元 对 正， 对正 说来说去 扶正，扶正扶什么？ 正气吗？ 正气，正气是什么？ 免疫， 免疫力是什么？抵抗力是什么？ 元气。 最终 是套用那个 是有益菌。最后我们今天吧，科学发展到今天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有益菌双歧杆菌是正气， 对， 它要在了呢，病菌病毒就不敢来，就服它。如果你要不知道是它，你说这回服啥？也不是不能服，中医也能服。中医讲的扶正固本，它不是向我们体内直接补有益菌。那时候都看不见有益菌，那你说咋补？ 它用一些补气养血的这个中药达到它的。 它有些个中药吧，它里头含有益菌的食物，你像双歧因子，你像什么这个中医有很多中药，它都含这个， 对， 含着这个成分。 对，用现在这个科技手段，药理学能把它分析出来它的这个有效成分， 它的成分 啊，或者说是化学成分啊。 这个你像什么人参啦、黄芪啦， 对，含有各种酶、各种糖， 它含有吧，就那个成分呢，要用化学分析，就是含有寡糖。低糖、麦芽糖、单糖、果糖， 就是中药它发甜， 有些中药说发甜，发甜就是有糖，这个糖呢不是白糖，它是单糖，是那个麦芽糖，这个果糖，这也叫双歧因子。有益菌的食物啊，它就愿意吃双歧因子、单糖。你要多糖不是它喜欢的，单糖是它的食物。 就是说有些中药可以培育或营养这个有益菌是吧？ 它里头这些成分吧，它喜欢吃，它有了营养了，它长得就好，它就壮。所以中医不有一句话吗？气聚则生，这个气来了，聚到一起，阳和阴一聚到一起就能生了，就能活了，这就是人了。气壮则康，这个气强壮了就健康了。怎么才能强壮呢？你得有好的营养。那什么是好的营养呢？你看中医那个时候不知道双歧因子、麦芽糖、寡糖、单糖，他不知道，但是他知道什么黄芪啊、什么人参啊，它里头含有，就这个东西吃上人就健康， 补气哈， 补气。 他说这个补气呀、可能就是你说的 这个气，实际就是那个正气，就是那有益菌能给他提供食物，这就叫补气了， 就补益生菌了， 给益生菌补营养了， 它是又一种形式哈， 给它补营养了， 不是直接的输送， 它就强壮 了，间接的去让它强壮， 它就强壮了，这就叫扶正了， 这免疫力就是 这就扶正了。固本，那固本是固啥呀？这它俩意思有点相似，本实际这个真正的先天之本、后天之本，这本就是细胞，就是我们的体细胞， 对，是你说的阴啊， 阴 性物质哈， 还有那阳，这是俩本。这不是说的一个本，是固本，是固这两个本。先天之本、后天之本。因为古代没显微镜，不知道有益菌，所以他就不知道这个后天之本到底是什么。最后呢，理解为脾胃。 脾胃后天之本。 那现在呢，咱们已经看见了，脾胃 是和这个整个身体一同在母体里出生的， 对， 所以它都是为先天。说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，那我之前讲过了，消化吸收不归脾胃，那个胃啊只是装食物，真正消化是靠酶，酶是有益菌合成的，那就说有益菌是后天之本。那么呢，固本就是让这两种这个细胞，一条染色体的有益菌和46条染色体的我们人体细胞，这两个都为本，让它俩这个强壮固本。那用什么来让它强壮呢？就是过去呢用中药间接的有了营养，有益菌有营养了，你看它就强壮了吗？那么有益菌一强壮，阴就自然强壮了，阳一强阴就强了，它俩是相互转化的。这叫固本。培元，这个培是培养的培，元呢是元气的元，就培养元气。那这个元气是又是啥呢？你看中医最早说呢，元气是由父母之精所化生，那就说是这个阴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后天自然清气所组成，那后天自然清气是过去没有显微镜，这个有益菌是来自自然界，这个气就叫清气，自然界里边来的清气，今天用显微镜看见了是有益菌。培元培养元气，那他俩这个元气是统称阴和阳合在一起为元气，如果针对病菌呢是靠这个有益菌叫正气，要调节这个阴呢还是靠着有益菌，这时候它又叫阳气，统称起来呢又叫元气。所以扶正固本培元都是针对这两种细胞，古代没显微镜看不见，看不见的都叫气， 就貌似这个概念比较相似哈，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区别， 有一些区别 气质的分， 就是吧，咱们得知道这个正就是指的双歧杆菌有益菌，扶正就扶它，固本那这本呢就是先天之本后天之本，这两种细胞为本。一种细胞叫孤阴不生独阳不长，两种细胞都在的时候就叫阴阳平衡，叫固本。培元就是元气，元气呢还是两种细胞。那么中医啊过去一直说这个人体啊是由气组成的，由这个细微物质也叫精微物质，他说这个气是精微物质，是细微物质， 因为是看不见的啊，微观的。 你说他怎么就不说这个气是个无，他不说是无，这个气是物质，只是精微， 非常小 细微，那就看不见了。那精微是啥呀，细微是啥呀？那今天你看一下知道了啥是元气，啥是阴气，啥是阳气，啥是正气，啥是邪气，啥是胃气，啥是营气，啥是中气，啥是自然清气，你看这回都揭开了，都不是气，全都是物质。就是说中医精在气之先，气呢是由精化生，先天之精化先天之气，离开物质永远也说不明白。精在气之先，父母之精在有益菌之前，这不是揭开了吗？那过去谁看见父母之精呢？我眼睛上哪看精子卵子？那这个谜就一直也没揭开。所以中医呢到今天还有人说这个父母之精不是很清楚，那不就是精子吗？不就是卵子吗？那1677年利文虎克给我显微镜看见人的精子和狗的精子，看见了，那多大呢？这是阴吗？就跟那阳是一般大，就跟那有益菌是一般大的，给我显微镜一看都那么大，精子带着小尾巴像小蝌蚪似的，都是活的来回跑，遇到卵子就结合了，完了就变成胎儿了，这不是细微物质吗？这不是精微物质吗？但是你光说细微物质，光说精微物质，那永远说不明白它是啥。所以精在气之先，这就都说明白了。有了精，气才来，婴儿出生了，那个有益菌就来了，就在你身上就依附了。他还不来，这就叫孤阴就不生了，他自己活不了，没有国防军，没有天敌，没有免疫功能，那个病菌病毒把他就吃掉了，所以必须得有正气来保护他，免疫功能来保护他，天敌来保护他，国防军来保护他，国防军天敌免疫功能是什么？ 就是中医说的正气、阳气有益菌。你看，这个谜不都揭开了吗？说微生态学完全有可能成为打开中医药奥秘大门的一把金钥匙。 这是几十年前哈？ 对，那个已经是100多年前了。 一百多年前 ，这个魏西就已经在生前预言了。那么我们今天是通过实践结合微生态学，要不然要没有这个实践，就光看微生态学，我们永远也揭不开这个谜， 理解不了啊， 没法理解。 嗯， 所以说咱们讲治胃病，你要不把这些东西都搞通了，讲治胃病那咋讲啊？ 就是 咋解决呀？ 没有方向， 你都是实质性的一点作用没有，你还讲这玩意儿，只能是空谈误人， 智商谈兵啊， 智商谈兵。 嗯， 所以这个中医讲阴阳失调即为病，那你要说光说阴阳二气啊失调，这就没法解决了。这回我们知道细胞失调了，那我们就知道咋解决了。所以他说呢，得阳气者生啊，失阳气者亡。 嗯， 这问题不就都说清楚了吗？那真的不得了。所以他说啥是元气？ 嗯， 元气它也叫首气。 嗯， 第一个出现的气， 嗯， 也叫一气，最先形成的气。他说是由父母之精所化生的，由后天水谷精微之气、自然清气结合而成。所以他说呢，阴气主物质主形体，阳气主功能。这个功能呢，我们也把它总结了九大功能。他说阴阳二气相互转化，成无名大道。啥是无名大道？就是道，道是摸不着看不见的。 嗯， 这阴阳二气就能形成无名大道。 嗯，无名而有为啊。 人怎么来的？形成了人，这就是无名大道。 嗯， 阴阳二气相互转化成无名大道，这就是自然法则。 所以说这个中医啊，更像是一门人体科学哈。 对， 嗯， 所以他又说呢，说元气视之不见，求之不得。元气能看见吗？ 嗯， 古代看不见，但今天看见了。 嗯，而且求之可得了。 求之可得，你看摸得着看得见了。所以在古代说呢，说其形成之时已成定数，就是精子和卵子一结合，这是形成之时。 他所说这个已成定数啊，就是必然的， 就是必然了。 嗯， 这就是必然了， 这是 肯定 规律，称之为定数哈。 这是定数。 嗯， 所以他说呢，元气自尽而死。 嗯，自我消亡了， 就是元气没了，就死了。 嗯， 叫终其天年， 生命就结束了。 生命结束了，但是没有微生态学，就永远不能破译这个元气自尽是什么意思。那今天呢，说两种细胞死了，人就结束了，生命就结束了。 嗯， 那么呢，他还有一句话，那我们就看到希望。这句话什么呢？得阳气者生，他没说得阴气者生，关键的关键在这儿。 嗯， 那我们就知道了，要能得到阳气能生，食阳气者亡。阳气是有益菌，是双歧杆菌，我们能把它补进来，不缺了就活。 嗯， 没有他了就死，这我们不就是明白了吗？所以他说气聚则生，气壮则康，气衰则弱，气尽则亡。就这个气， 嗯， 古代没显微镜， 嗯， 能描述到这种程度。 对，中医这个气的这个概念呢， 对， 是中医的这个精髓所在啊。而且呢，这个气呢它比较广泛啊，气机郁结啊， 嗯， 疏肝理气，这个气呢它又是一种气了，是情志方面了啊。 对，这有心方面， 对，还有 心的方面 啊， 还有真正实质性的， 对， 这个细胞方面 就有形的又有无形， 心是无形的。 嗯， 哎，但是心呢也是个细胞来的，没有这个细胞也就没有心。所以一会儿我还会讲七心。 嗯， 这个微生态怎么能调心病？ 哦， 这个心病 就对人的这个精神系统， 哎，精神系统它还有作用， 还有作用。那实际上就有点和这个中医的气啊相通了啊。 所以那个中医又说，至于疾病之人，就是至于得病的人， 嗯， 如果哈，啊，元气啊不伤，随病肾而不死。 嗯， 所以元气哈，啊，没有完全伤掉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北京一店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，电话0105618-1343，5618-1343，